好啦，咁啊变形金刚，咁啊终于嚟到今次咧就叫做外传咁玩啦，系就以 Bumblebee 作为一个主角，咁啊就净系讲佢嘅啫，主要今次吓，咁啊故事路线咧就有人话似 E.T.， 咁啊其实咁当然个套路都系嗰啲噶啦，咁你话 E.T. 系即系 Stranger Things 都得，你话系嗰度 It 小丑又得系嘛，你话系早前嘅 Monster Truck 或者甚至嗰只机械狗都得嘅，其实都 系。你话佢似 E.T.， 我反而觉得佢似小老保噶， 系系跟抢攞嗰啲啊嘛，中间系喺屋企整烂晒啲嘢啊嗰啲啊嘛，系咯，咁啊边个柯柏文做咗钢铁老师啦，一定系啦。咦，咁个女主角咪小斌女？好，咁呢一套戏咁啊点咧？好奇怪嘅喎，吓咁啊，我等阿马仔解释下一啲背后啲先啊，首先好唔好啊？我哋一阵再讲出嚟好唔好睇？ 好啊， 系咁啊，呢套其实即系都冇 B 咧，又我觉得有多位好尴尬，因为其实佢就想好似搏翻落去之前 Michael Bay 嗰个版本咁样，但系其实佢好多嘢又。系啦，咁但系其实佢好多嘢又唔系为即系 fit 晒咁样摆落去嘅， 好唔 fit 添啊！ 系， 系啦，即系佢好似系想做翻咁，但系其实因为之前其实第一集嗰阵时咧有漫画出过前传嘅， 系， 系咁嗰阵时同佢而家呢个版本又唔同嘅， 系点样嘅咧？嗰、那个系都系嗰个泥咁啊打咁啦， 系啊，都系打，咁但系嗰个版本啲。即係啲劇情話啲人都唔會撞到呢條女咁樣，即係總之完全唔同啦。 哇！咁肯定唔會喺呢度而家先撞落去嘅啫。咁嗰度會唔會有另一個人類主角嘅？ 冇啊，漫畫度應該。 我冇嘅，即係阿 Sam 已經係第一個噶啦。 係啊，咁同埋 即係嗰力，我好難期望佢會跟翻嗰、那個嗰、那個作品啦。呢、這個冇得講啊。 咁另外佢本身我上次第五集嗰陣時咧，咁又講啊，咁我知好早已經嚟咗啊，二次嗰陣時， 二次起碼唔知再幾耐，因為可以再耐嘅，咁但係起碼二次已經喺度啦。嗱，咁你話 Continuity 咧，一係就跟曬，一係就可以唔跟，唔會跟啲唔跟啲，跟啲唔跟啲即係唔跟，係咁嘅。 咁今次好明顯， 如果唔係就唔要做 Continuity。咁呢度好明顯佢唔冇跟到啦，咁即係 Bumblebee 都係新嚟嘅，其實都係現代之道嘅。咁點解佢哋講到話要好真？因為我要解釋一下就話導演地咧，就話其實導演就好想拍多啲斯文啲嘢嘅，甚至乎出麥加登啊咁出多啲佢哋嘅。咁但係咧就話因為要食翻之前嗰啲戲嗰啲嘢喎，咁所以麥加登喺呢個時間點會出現咧？因為雪緊㗎嘛，冰咗㗎嘛。咁但係咁佢如果佢咁執著嘅話，咁即係當然唔係導演執著啊，即係電影咁執著。咁其實而家好多位都撞㗎啦，明顯第一集柯柏文係阿 Bumblebee 識咗阿 Sam 之後，跟住佢哋跌落嚟，咁而佢係有數睇嘅，即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最初嘅變形金剛係有數睇，嗰時玩具咧都有出過㗎。 佢落到嚟見到嘅貨櫃車先變貨櫃車嘛，係。 嗱，變貨櫃車之前大家記唔記得係點樣嘅？ 灰色 机械人咯，系一个银色嘅机械人咁啦，你当像像你拿咁嘅东西咁样，系啊，人形咁样，乜都冇嘅，光溜溜咁嘅。咁点会系猪瘟样咧？咁即系其实一都唔系根噶啦，吓咁点样？佢而家又死都话要嗱，即系呢度咧，我哋要讲埋佢临完场即系咪彩蛋啊？呢个纷纷讲下嗰段戏系点先？ 都唔系话彩蛋嘅，都系字幕之前都做埋嘅啦，其实佢都。 即係嗰段先係彩蛋，係講一講。 大黃蜂就同今集個女主角就告別啦，咁佢就變翻就 scan 翻上即係第一集電影版阿 Sam 見到嗰部車，即係由福士甲蟲車就變翻嗰部第一集我哋見到嗰部車。 即係初期嗰部啊，即係都係爛鬼車嚟嘅，但係就唔係福士。 係今日有型過福士好多嘅，咁嘅佢係咁就同阿柯柏文就。變翻做一個平頭，即係我哋動畫版嗰個版本嘅貨櫃車，就接翻佢一齊走嘅。 亦即係之前有一集咧，佢哋叫做走佬文啊，即係阿柯柏文喺度走緊佬嗰陣咧。 係啦。 即第一次出馬克華寶嗰集咧，佢初頭咪就變嗰個樣，係咯，咪變嗰架咯，係咪？ 係啦，咁咪接翻阿大龍峯一齊走嘅喺嗰度就。 係。 咁就仲有埋個貨櫃拖住喺後面嘅添，佢仲係 有埋貨櫃，係啦。咁而佢變形 做，即係好重現咗之溫嗰個樣嘅。 係啦，變形做機械人咧，佢真係變翻之溫，即係類似之溫樣，即係開頭嗰個樣嘅。 係即係大大個玻璃窗喺個心口嗰、那個嗰、那個造型啦。 咁跟住佢哋就望住一紮好似流星咁嘅嘢，即係佢啲即係其他啲變形金剛到啦，咁樣咁樣咁樣嘅。 咁就完結嘅。 完結。嗱，你覺得食唔食得翻落第一集？ 我覺得唔需要有食翻落第一集嘅，我個人啊，呢、這個 係個人 嘅， 但係佢話係啊嘛，你認唔認同啊？ 我直頭話好希望佢唔好食。 冇錯，我都係咁講，係。 因為呢一集咧，一頭嗰五集我係好真嘅，其實係。咁啊，馬仔繼續講，我 哋 接一接 啫，係接一接先。 我哋 啦，馬仔。 好，如果佢跌落嚟嗰度啲數目，應該同第一集啲數目都唔啱嘅，應該。 我又冇正式估佢有幾多粒跌落嚟喎。 多咗。 好似應該有六七粒㗎，跌落嚟嗰時都。 系啊，因為佢哋我佢哋講話好似有七粒跌落嚟嘅，啲人數同第一集係唔同嘅，即係多咗人嘅， 應該係 嘅。哦，咁啊跌落嚟可能佢連埋啲狂派啊，或者其實根本就唔係佢哋跌落嚟咧，真係流星咧，你點知啊？ 因為佢 冇講嘅啫， 影嗰度其實佢今次係。提咗人噶嘛？佢如果你話套戲啱開場， 因為喺一開場斯比頓星佢哋 戰鬥 先噶嘛。 嗯，係啊， 係啊，好提人嘅咁似係開頭，即係 G 温嗰陣時有幾個， 一個女仔都有㗎係。 係啊，跟住係啦，即係佢嗰幾個全部齊曬嘅。 嗯嗯嗯， 係啊，咁 好啦，因為咧，咁不如解釋下係點啊？ 係你講，你解釋下講。 唔係啊，馬都想講，你講埋先，快啲。 哦，冇，其實我話佢今次其實因為睇個筆跡嗰度咧，我所以先整到，我覺得係其實比較細翳咗咯。如果成套戲嚟講， 嗯， 哦係啊，超平係咪？係 係 係。如果超平，即係個即係帶住咧，想睇佢即係兩派大戰咧，就我覺得一定就會失望啊，就會。 嗯， 一定。 係。 唔係啊，你想睇翻多啲你認識嘅角色，其實都做唔到啊。係。 但係入場嗰場五分鐘你都睇唔到㗎啦，已經。 但係就算睇咗嗰場，你都係喺開場出一出啫嘛。你其實你點都期望喂，會唔會中間都起碼出啲即係我哋識嘅人啊？嗱，最大就係佢識出嗰班咧，唔係大家熟悉嘅變形金剛嚟嘅，即係後即係白雲公落咗地球啫。嗰陣其實係有嘅喎，但係咧大家絕對唔會係熟悉㗎啦。咁你不如阿馬仔介紹下啦。咁一開場。打到啊！即大黃蜂啞咗，同埋失咗一擊。嗰隻我哋以為係星星叫嚟噶嘛，錯錯。 係咯，唔係星星叫 咧。 佢個樣啊，係啊， 其個樣係似星星叫，但係其實應該係叫做閃電嗰隻。咁佢應該係三變戰士嘅。 哦。 哦 ，OK。 即係佢其他嗰啲機應該係三變嘅，佢本來就呢個佢又唔係喎。 係啊，咁佢嗰個叫閃電嗰個咧，咁如果喺 G1 嗰陣時咧，應該係。是米色同紫色嘅，咁佢变坦克车台飞机。 哦 ，OK。 喺边度出场咧？你讲。 我 G1 嗰阵时应该电视版可能都有，但系如果你话容易揾到，你睇翻阿柯柏文死嗰个电影版咧，佢开头喺即系喺啱啱入侵博派城嗰阵时咧，跟住同阿火棒佢哋喺山头打嗰阵时又出场嘅嗰阵 时。嗯。 嗯，咁呢啲所以今次咧主要出現嗰啲，其實都係啲叫三變戰士、三變金剛咁嘅嘢嘅。咁係什麼東西嚟嘅？咁馬仔解釋。佢其實其他幾隻又係水嚟嘅，咁馬仔解釋下。 啊，咁佢另外有兩隻，咁就一隻藍色，一隻紅色嘅兩隻啦。咁嗰兩隻就其實揾唔到近視，即係 G1 嗰陣時係邊一隻嚟嘅。咁但係、即係比較新嘅一啲 game 啊，或者咩度就有佢哋嘅。 O K， 哦，系啦，咁其中即系我见到中文译名一只叫咩杀无赦，一只叫飞门飞天腿啊， 吓 呢个系华语名嚟应该， 系，即系又系嗰啲咩咩柯柏文嗰啲嘛，咩咩咩擎天柱嗰啲啊， 系啊系 啊， 嗰啲怪名啊， 其实蓝色变直升机嗰只咧，咁佢大概变架车咧，嗰个。角色咧，其實零七年嗰陣時第一集電影版咧，啲玩具有出過嘅。 零七年即係真人電影版出過玩具嘅佢都。 嗱， 係啊， 其實佢個角色唔係咁樣嘅，你馬仔解釋清楚先。 嚇、啊， 嗰陣時應該佢當其中喺套嘢入面一架車咁當出只玩具嘅算嘅，因為其實喺套戲又冇出現過嘅應該。 唔係套戲入面有架車，但唔係變形金剛嚟嘅。 係啊，即係類似咁嘅角色應該，因為其實佢有第二啲角色係啲嗰架即係阿 Megan Fox 用嗰架拖車拖住阿大黃蜂嗰個都出嗰個係一個角色嘅玩具又，但係套戲又唔係變形。 套戲入面佢真係一架普通嘅拖車，但係玩具就當咗佢變形金剛咁出，就識變機人嘅。 嗯嗯嗯， 即系咁玩法，系啊， 咁嗰两即系呢两只就我唔知佢喺 game 入边系咪三变，就反而，但我奇怪点解佢用 咁、我其实咧直升机呢、這个，我想问阿嫲就直升机呢一个角色咧，我记得我买个玩具咧，佢好似系将嗰阵时嗰套咩特装机兵嗰只直升机嚟摆咗落去喎，系咪呢只嚟嘅？其实系， 唔系呢个角色， 唔系啊，你知道我讲边个角色啊？ 我知道，如果中文應該就話我變特裝機兵嗰只叫上船咧，應該係之前。 哦，嗰、那個就係直升機嗰、那個，我成日撈亂咗嗰、那個。 之前有出過嘅、 你嗰個特裝機兵入面就係直升機。 係啊。 係啊，佢擺咗落去 其實特裝機兵入面連架吉普車都擺咗變形金剛度啦。 係啊係啊，都擺咗落去噶嘛。 即 係 嗰時，其實嗰時連阿福卡嗰架 VF1 都擺咗落去㗎，咪天火 咪阿邊個嚟咯？ 系啊， 天火 咯，我只花 直接系啊，直接攞咗嗰个嗰架变形鬼机嚟，咁啊黐咗个系咩博派嘅 logo 啊， 博派 logo 咪变咗天火咯。 咁佢嗰就玩具就画嗰只系天火，咁但系咧喺卡通入边咧佢画过第二个样嘅，唔用唔当然冇用到超想要塞嗰啲样啦。 跟住反而而家出咗啲天火啲玩具跟翻 G1 个样啦。 咁正常嘅，係咯，冇理由跟超常用菜嘅，係咯，一超常用菜，事實上美國都係有做嘅，大佬。咁你用咗個樣就唔得㗎啦。咁但係嗰時你話特裝機兵嗰個吉普車係咪都係變咗你嗰個角色㗎？咁但係咪後屘又畫過第二個樣嘅？都係點樣嘅咧？ 都係第二個樣嘅，但係佢 後屘變咗第二個樣嘅。 但係喺啲書嗰度咧，佢係畫翻似特裝機兵嗰個樣的。 係啊。 玩具都有出過，但佢變咗個車就唔係照翻一樣咯，同特種機兵，但個型都似一個頭似嘅，係啊， 明白，係咁嗰時冇得講啦，所有變形嘅玩具都可以當變形金剛咁賣嘅，當其時，一變形金剛最初根本就唔係一個故事行先噶嘛，都係有一堆玩具，跟住佢哋將嗰堆玩具。即係揼咗落寫成故事，咁其實日本都有呢個例子嘅，咪就係咩咯？功夫漢啊，咩話叫做咩？ 天威勇士。 天威勇士啊，係啊，其實佢都係將嗰時一紮嗰啲即係玩咗變形啊、合體啊嗰堆嘢，其實本來冇關係嘅玩具嚟嘅啫，咁啊揼出嚟一個故事入面玩啊嘛。 係。 係啦，咁當時仲有另一套叫高博嘅，咁即係嗰套就反而 share 咗阿天威勇士嗰堆機械啦，即係個電單車人啊，有轉地車好似都其中一個嘅，即係嗰個就鬼老闆好肉酸嘅畫得嗰度真係好肉酸，咁其實嗰個都係同變形金剛差唔多期嘅嘢，但係嗰度就冇啊，冇人睇啊，而家即係冇流傳到後來咯，就嗰時做一做，有可能真係太醜樣嘅，咁啊係好咁呢扎三變金剛有咩來歷啊？呢個知唔知嘅咧？有冇咩？ 我覺得係突然間佢即係你當個故事突然間出咗啲變咁講係有三變咁樣。 哦，即係無端端有嘅啫，又冇話啲咩特別來歷嘅。 係，因為佢唔似 Headmaster 啲話第二星球人咁，好似佢呢度冇嘅，佢都係個 又 多 派博派 多分神。 咁佢冇話隸屬於淨係狂派先有咁樣，第兩面都有嘅咧。 開頭係狂派有先，好似之後嗰啲博派都有嘅。 咁嗰架又识变穿梭机，又识变火车头嗰架，算唔算系其中一个咧？ 系啊，都系其中一个啊。 嗱，嗰个就好 似魔顶啊，好似冇记错就 系咪？嗰、那个好神奇喎、哦，明明平时咧同其他嗰啲狂派一样咁大嘅啫嘛，咁但系佢变咗个穿梭机咧，佢好似成队狂派上晒去度噶喎。 系再嚟走啊要， 唔知点，即系个穿梭机唔系人类上嗰个 size 喎，系俾狂派嚟坐噶喎，可以。 唔係，咁就係變個內個喺電影版啊，個內窿大到咧，即係破壞者咧喺入邊合體都仲得噶 喎。咁唔係嚇？啊，即係黐線啊！裏邊其實叮當個袋係嘛？係啦，有二次元喺度噶嘛？ 系啦， 唔系正常，你阿穿梭机都摆唔到只破坏者入边啦，佢喺入边合体仲系。 嗯，咁佢就系变穿梭机、火车头同埋机械人嘅，系咪啊？ 系啊， 哦，即系叫智慧魔星。咁但呢只又反而冇出喎，今次系啊，呢只真系比较出名啲嘅三面，佢又冇啊。 系咁，如果博派嗰度唯一喺套嘢入边死咗嗰个，俾人斩咗两次嗰个咧， 系 咁，我其实系跳崖者嗰阵时应该叫 系。 系 啊， 咁跳崖仔。 咁如果系 T1 嗰时，应该系同阿大黄蜂一样样嘅，但系次次个命运都系俾人杀嘅，好多时都。 即系一个红色版嘅大黄蜂，系嘛？ 系，即系如果系 T1 嗰时啊。 咁佢系咪都系变福士噶咋？ 开头系，即系 T1 嗰时就系，但系佢之后啲古仔话啲 game 应该就同阿大黄蜂搣甩咗嘅第二个样嘅变咗。 嗯，我记得有一集嗰啲系咪日本画嘅？因为有嚿唔知咩能量嘢可以塞落佢哋度嘅。佢成初头用咗呢个跳崖仔做主角噶，初啦吓， 试 点啦吓。但系当然佢唔系蝙蝠屎啦，而即系佢叫翻嗰个名嘅啫，好似系吓唔同。 因为近 个样都唔同。 近呢几年佢呢个跳崖仔个角色都系， 嗯， 你当出一出或者我系死咗啲角色嘅，其实。 佢第一集出就死，我记得之前有套电脑动画叫咩《领袖之战》，第一集佢就俾人打死只佢嚟嘅，好似系 撞死 佢嚟噶， 系啊，咪嗰度？我冇，系嗰度啊，系嗰个。 系嗰套系啊，所以佢其实呢个角色系而家近代都系爱嚟死啊，爱嚟即系衬一衬嗰啲咁嘅角色嚟嘅。 佢通常咧个车头有个牛角嘅标志咁样噶嘛，好似系。 系啊，因为近视个头系啊，个头嗰度佢变咗人形都有只角咁样喺个头上度。 系啦，系啦，系啦。 吓，但系大黄蜂其实都有嘅，而即系个个 佢冇佢咁尖嘅，呢个好似尖啲，我记得。 系，即系有只角噶嘛，大黄蜂其实 系啊， 细细地嘅角嘅， 系啊， 即系而家就变咗有两支嘢咁咯。 咁 啊，但系咁以前你呢啲大黄蜂咧，其实系咩咧？其实系有啲似 R2D2 啊、CVPO 嘅一啲 buddy 角色，系同即系叫咧系同人类啊，或者咁讲，你睇日本动画不嬲都有嘅，就系、是、啲哈佬啊，咁同埋就算睇以前啲超级机人咧，都会有只机人仔嘅，喺个研究所度有，好多时都有嘅，吓、啊，咁啊无聊聊啊，通常呢啲机人都吓，咁啊超力电十嗰只已经最有用嘅，就系、是、帮你合体嘅、啊，但系平时嗰啲机人仔通常负责搞笑嘅啫，吓、啊，又同个细路仔玩啊咁嗰啲嘅，咁本來都係呢啲角色啊，咁你去到勇者王都有呢、這個阿 Michael 係嘛，係嘛，咁咪叫 十三， 咁叫 Michael 嚇 ，Michael 十三， 係啊，咁佢都係如果佢唔變形做嗰個彈吉他樣嘅，佢都係一隻小老婆咁嘅嘢。咁以往其實 Bobo B 係做呢個角色係完全冇戰鬥力可言嘅，係冇嘅，即係你當睇 Star Wars 入邊佢就係 R2D2 嚟㗎啦。咁不如 R2D2 都提升咗嘅，後尾都又識飛又可以打嘅。咁但係你都未至於好似呢啲作品咧就好勁嘅。佢即係咧，好似X-Man 咁樣，咁你發覺狼人多人中意喎，咁狼人咪越煲越勁，越主角。雷射眼啲人麻麻地喎，咁啊越撳越低，撳到變咗阿四，甚至乎下巴。咁似乎咧，佢呢度都係啊，咁啊見到即係阿大黃蜂好似幾受歡迎，咁佢哋咪慢慢將佢提升到即係變咗主角啊，即係甚至乎可能好打過柯柏文啦，你睇上一集係嘛？即可以變時力結合人。分體合體乜都 打唔爛噶嘛，上次因為係 咁你變咗，如果你咁講，咁啊即係你套入 Star 就好笑啦。咁如果咁啱都知道啲人中意，咁啊要提升佢啦。咁啊一集勁過一集啦。咁最屘係佢推翻啊打低黑武士經就推翻黑帝啦，係咪要咁咧？咁即係或者今次嗰個咩啊？BB 八係嘛？係嘛？係咪會唔會今集佢最屘一集係佢做英雄咧？要即係會唔會要咁樣處理咧？咁而家大黃蜂好明顯就變咗呢隻啦，即係 BB 八升級到 Star Wars 主角嘅、即係阿 Ray 行開嚇嚇，唔重要啦嚇，嗰啲咩黑仔啊、阿 Paul 成吔屎啊，咁就死啫嘛，可能要係咪咁啊？ 嗯嗯嗯， 係嘛？咁而家佢哋嗰個處理方法有啲似係即係咁樣走啊，即係如果我做個好即係個唔係幾好嘅比喻，就係等於係咁啦，即係你將呢扎受歡迎嘅得意角色，慢慢將佢變咗做主角戰鬥角色。咁大黃蜂就有少少咁嘅狀況。咁今集咧， 就 翻轉頭啦， 將佢個係啦，個戰爭咧就變成一個小規模戰爭，你反而呢個感覺又冇咁強烈嘅，其實 係。係佢翻轉頭啦，同埋阿波波邊會做翻啲即係傻嘢啊，咁啊整爛曬屋企啲嘢啊，咁啊分分話至少老婆啊呢啲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一陣會繼續講啊，咁啊好啊，咁啊馬仔講埋馬仔嗰啲部分先，係啦。 好。 係咁拉斯其實我想講講，即係頭先講話，即係電影公司點解要好似連翻開頭啲集數咁咧？ 係， 其實我覺得係佢，因為呢個風都係 Marvel 整咗出嚟，即係而家咧，你唔話連咧，你會覺佢啲電影公司會覺得套戲好似切啲嘅。即係我唔係一個系列 話，但係近前面第五集都已經去到咁，連先至大危機喎、啊。其實 係唔係就係、是、因為佢戇居咧？我覺得係佢係唔知道原來之前已經做到臭曬咧。你話連咧，反而係累咗佢。我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 嗯。嗱，咁實質上而家反應點嘅咧？ 反應 點樣嘅？ 香港應該普通，我覺得咁啊，就 係咁。但北美 北美都係，因為佢同阿即係水行俠啊、阿帕明同一個禮拜，好似都係比，即係如果我暫時睇啲資料，佢喺北美票房係都係比阿帕明撳住嘅。 係， 我諗全世界都係比阿前生 撳住啦。咁你阿帕明比就梗係啦。我意思就係其實佢哋評價點樣咧？係高定冇定好定唔好高定低咁？ 如果評價咧，喺爛番茄嗰度咧就好勁嘅，九啊幾分嘅。 你講係影評人啊，咁但係嗰啲觀眾又點啊？ 觀眾都係八十幾嘅。 哦，係咩？哦，即其實 OK 嘅。 係啊，觀眾都好高嘅。 哦 ，OK，OK，OK，OK。嗯， 係啊，北美嗰邊就 OK 嘅，咁香港就難講啲，因為有大部分人都係嗰句未睇已經講話。一路咁難唔使睇嗰只啦，都係即係有少同 DC DC 有差唔多嘅傾向啊。 係咩？但係以往變形金剛票房都唔差㗎，香港 係唔鬧住睇啊嘛，啲人其實 係嗱鬧住睇即係都睇啊嘛，即係嗱係啊啱啊，咁但係啲人有冇話點啊？而家到底實質入場個狀況好唔好啊？即係滿啦，唔滿啦，咁定係點樣咧？ 你叫佢而家排第四咯。 我睇嗰集，我睇嗰場先啦。我睇嗰場就七八成到啦。 係。 我睇嗰場咧都有七八成，不過我睇嗰場係未放工嘅時間嚟㗎嚇。 嗯。 五點幾係啊。 哦，即係啲奇怪時間，但係都有七八成嘅。OK。 係啊，冇錯。 咁年齡層咧？ 哇，合家歡喎、啊，小朋友又有，老人 家 都有。 我睇嗰場合家歡嚟嘅。 O K O K， 女仔睇得好開心， 即係啲人當 family 片今次。 係 啊，同埋佢有少聲嘅，有啲位係。 明白，即係可能當係假期啊 ，family 片其實係食到嘅。 係啊。 食到 family， 如果食到 family 就發達喎，因為你其實 family 片先至揾錢啊。 係。 但今個禮拜 family 片有套《無敵破壞王》啊嘛，因為。 係。 哦， 咁又唔怕多嘅，呢啲就係佢哋平時唔好乜啊嘛，咁又放假，咁你一放親假都唔會只睇一套啊，係咪？咁今日可能呢度聽日可以睇第二套咁啊，所以都冇乜大影響嘅，我覺得就，即係去到呢啲大節就冇乜大影響咯，係咯，因為你 同埋佢都係優先場啫，暫時都 係。係暫時優先嘅，我即係都正面嘅，暫時都 OK。係。咁都冇聽過大家對個女主角點睇喎？咁到底係得唔得咧？ 你讲边方面先？ 唔系，我觉得系越睇越顺眼咯。其实只可以讲系。 哦，即系开场咧又唔系好顺眼嘅。 开头你觉得真系麻麻地，咁啊睇睇下你投入咗之后又觉得都 OK 嘅咁样。 系。佢黑口黑面嘅嘛，开头系。 唔系啊，但系大家冇睇佢呢排上嗰啲时装杂志几索嘅咩？ 系，冇错。 就冠若两人嘅，你成形都认 唔到。唔系套戏嗰个样啊，完全另外一个人。 是一個超級靚女嚟嘅喎，你睇嗰啲時裝就啲 cosmopolitan 嘅，著條裙踎喺度，哇咁睇到，我都唔知邊個嚟嘅初睇，我變形金剛 Bobo B， 係佢嚟嘅咩？我真係初都唔知道啊，係馬仔話，係真係變曬型嘅，好似又係是個女主角，係啊，咁啊嗰張係喺張 poster 度咧，係用佢最師奶嗰個樣 key 咗落去嘅，我點解搞錯啊，大佬其實我覺得呢個女仔靚喎，不嬲都即係如果你講平時啊。雖然就肥咗啲而家咁啊，但係我唔知套戲入邊點解搞到咁嘅咁樣。乜馬仔有冇特別啊？使唔使介紹埋個女主角？ 冇乜點樣啊，都 OK。 上個禮拜我哋粗略嘅介紹啊，今次都解解啊，因為唔知大家有冇有冇 有聽上一集啊嘛，你好簡單介紹啊，嚇水嚟嘅。 係。嚇做嗰個 Ender Game 安士哦，女主角。 Ender Game 係啦，個女主角係咁再早啲同阿老川啊有套叫 True Grit 係嘛？咩咩離奇殺人事件啊？ 離奇恐怖事件。 恐怖事件啊，西部片嚟嘅，佢最尾冇隻手嘅嚇。嗰時好細個嘅，蘇倫同孖辮。 係啊，冇錯。 咁啊，都係其中一個咧，佢哋覺得會紅起嘅一個女仔嚟嘅，當時嚇。 係啊，當其時因為佢十四歲嘅年紀，但係提名到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啊嘛，當然係。 即係好似攞唔到啦嚇。 係冇錯。 但係就提名過㗎，一啲都唔簡單。 係啊。 咁所以嗰時都係。啲人係有留意呢一個女仔嘅，一路都嚇，咁其中一個啦，其中一個啦，好多女仔嘅，係咯，咁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嚟嘅，其中一個幾即係鬼佬會注意嘅啦嚇， 係 咁樣啦，啊咁啊都低調嚟過香港啦，早排係咪？咁啊原來佢純粹私人走嚟仲過生日咁啊，但係就冇做過任何呢、這個變形金剛嘅宣傳活動嘅， 唔係，但係有訪問喎。 就有訪問，哦，有訪問， 但係邊個邊個訪問佢？ 咁又冇喎，冇 答 過喎，係咯，唔會都啫啊！ 嚇，唔係揾下達哥訪問佢。 咁咪貼咯，因為從來咧唔會揾即係 KOL 嘅。 係啊。 係咪佢哋自己都係揾佢咋？ 我唔知喎，同埋喺邊度訪問唔知就，我就見到達哥訪問佢，同埋訪問咗導演問咗幾句嘢，跟住又即係有片睇啊，喺蘋果度。 係咩？哦， 哦， 即系关于变形金刚嘅，竟然系， 唔系佢就问佢拍变形金刚嗰啲嘢咁。 哦， 香港嗰度话会唔会有冇行街嗰啲咁嘅嘢啊？大哥问嘅。 嗯，哦，但系佢啲英文好唔好噶？ 吓、啊，吓、好难讲喎、啊。咁你一定唔系鬼佬咁样咁嘅声啊。 吓、啊。 香港 即都一定係已經抌咗個問題俾佢哋㗎，如果唔係佢都唔知問佢乜係嘛？嗰只啦 嚇。咁啊，佢又叫佢 甚至乎佢可以用廣東話問佢哋，佢哋識得用英文答翻嗰種啦，係咪無線嗰只啦？ 佢叫佢話教佢講廣東話，跟住話叫佢講我好靚仔咩話你好靚仔咁講喎。 哦，我以為佢教有佢個教講粗口嗰啲咧。哦，即係 OK， 咁有啲咁嘅嘢嘅，哦，咁你貼翻條 link 俾大家睇下，反正蘋果嚟嘅啫。 嗯、 你阿馬仔貼翻條 link 嚟睇下，未睇過，我冇睇過呢、這個，係， 嗯， 哦，咁啊，訪問入邊翻嚟靚嘅， 嗯 ，OK 嘅， 啊，即係好啊，套戲入邊嘅係嘛， 嚇，唔知一時時其實我覺得佢就， 哦，一時時， 唔係套戲都係一時時嘅，我覺得係， 係唔肥嗰陣係真係 OK 嘅係嘛， 嚇，佢中間做啲學生有啲嗰時之前佢做嗰啲係咪電視劇定咩嗰啲？ 戏嚟嘅，戏嚟有一套， 戏嚟 嘅，系戏嚟嘅一套，戏嚟嘅。 我 睇过动画片，有冇睇过？好肥，好肥，系啊， 系， 系，冇办法，鬼妹系咁嘅，系啊，系啊，最大敌人就系肥啊嘛，佢哋系咯，其实唔肥啊，靓女嚟嘅，咁啊系，咁你个底都靓女啫嘅，系咯 ，OK， 好，就咁，系啦，咁大家都睇咗啊，咁点咧？觉得套吓呢个大黄蜂？ 咁啊，点先？啊，分分讲先，定我讲先啊？我同佢见， 不打讲啦，不打讲，不打都冇乜讲嘅。 你讲先， 不打讲。 好，咁啊，嗱，我啊有个自己有啲预设，可能我预设入场就有啲落差，咁啊变咗我就几失望嘅。 哦。 因为咧，第一我冇遇佢咁儿童向嘅，因为套戏我真系佢觉得系。有好多係得意啦 ，sell 阿大黃黃蜂係佢因為失憶啫，咁佢唔係失智慧啊嘛，我嘅理解。但係佢嘅出現變咗 B B 仔咁。 阿明就話咧，其實佢係抄賭神嘅。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可以咁講，係啊真係噶。 冇錯。 係啊，我直頭係咁啊，又會匿埋，又即係叫佢匿埋，又匿咗嚿細嘅石度，咁樣就捐低自己個頭。咁樣開頭又會變咗成個 B B 仔咁樣，跟住好驚人類，即係啱啱變咗人咁樣，見到個女仔有啲失縮一角咁啊，隻眼著燈咁樣，跟住伏喺度咁樣，咁即係會玩呢啲，即係我明係如果小朋友睇會得意咯，咁但係我過咗，即係覺得即係除咗呢啲位咧，佢入面好多嗰啲情節都係好，或者可以叫取悦小朋友啦，可以咁講，咁我唔係太。 太理解，突然之間變成咁，但一開波就好認真打噶嘛，即係佢又唔係你話成套戲變咗係好好家庭兒童向，咁我都覺得 OK， 但係佢頭同尾佢都係認真打喎。咁佢中間就會突然之間變咗咁，咁我覺得有個銜接上好怪。咁三來我係 expect 有即係我覺得係打 G1 啦，我唔都知道佢 budget 低咗，就未必會話博狂兩派大戰。咁但我記得你既然都已經叫做喺個 trailer 度話俾聽話有 G1 嘅 Offerman 又有 G1 嘅狂派嘅角色，咁我預你落到地球嗰兩隻，即係而家嚟計，你見到入面主要都係狂派嗰兩隻啦。即係唔計嗰個就叫做係咪閃電啊？後屘叫，原來我以為叫星星叫啦，即係嗰只，因為又係紅白色咁，我都唔知佢。咁我以為星星叫，咁原來唔係咁樣。咁嗰兩隻 造型係星星叫嚟㗎。 係啊，咪咯，我睇樣個形象啫嘛。 你以為佢係好正常㗎？係啊。係 咯，同埋佢入邊我都唔知有冇稱呼佢，佢都冇稱呼佢㗎。其實都唔知嗰個角色 入面就未必有咧，因為你睇翻個 list 咪可能有咯。 係， 都 睇翻你先。咁入面嗰兩隻就係個設計又好鬼多，騰騰呱呱騰騰，因為 G1 個設計我嘅理解會簡約啲嘛，即係你食翻 G1 設計，樣嘢都會係簡單啲，亦都會叫做唔會咁好似以往Michael Bay 嗰啲設計咁重機械。咁但係嚟到而家重點嗰兩隻狂派都係走翻 Michael Bay 嗰隻嘅設計款。好多嘢生出嚟，後面有好多支架，有好多嘢突起咁樣，咁變咗最後打到兩隻就唔係 G1 咯。咁我明佢唔係會有博狂大戰，咁但係你都可以擺嗰兩隻係 G1 角色，咁我會覺得即係圓滿啲咯。咁又怪咗咯，咁我啊覺得有係咯，即係依啲就同我落差太大。咁三來咧，我真係覺得似 ET 嘅。即當然你話其實佢近似小勞寶我都認同啊，咁佢又係即係當初遇一隻， 你高咗啦似啲， 係啦，即係係啦，係，但係 嗰班 friend 啊，同佢一齊互動嗰班朋友仔，或者一齊同心協力去幫。即係嗰隻 E.T. 或者隻大佢冇咗呢啲嘢，即係佢身邊設定咗有細佬、有屋企人、有個我唔知係叉仔定黑仔，但係其實嗰啲人全部都係出一出嘅啫。 係啊，即係同佢其實冇乜互動嘅。 呢樣嘢冇，主要都係得個女同個大黃蜂兩個嘅啫。 二來假大黃蜂唯一叫做有啲相 似啊。 係啊，佢同佢，因為 E.T. 佢嘅相處，佢令到嗰啲朋友同學仔都會改變㗎嘛，佢係會介入咗同學仔嘅生活。咁呢度其實冇生活㗎嘛，淨係個視點都係大黃蜂又係麗菜俾人捉，跟住又係個女主角走去救佢，救完佢又結骨啦，又爆氣。咁其實 我都以為佢喺遊樂場咧，初頭未有班人又串佢，我後嚟以為連嗰班人都會幫埋佢哋啊。咁你通常呢啲戲都係咁㗎嘛，即初頭嗰啲好似啲合理嗰啲，但係後屘原來都會嘅，發生咗件事之後都會原來走出嚟幫你手啊，等你可以即係嗰嗱，如果你多呢啲角色嘅時候咧，佢唔使成日喺度嘅，佢有時去到重要關頭咧，佢出嚟幫一幫你，咁你覺得好開心嘅，即係佢哦，原來平時嗰啲即係唔 friend 啲人， 好似起暗投明咁樣噶嘛，個感覺係好有冇？ 原來佢哋都係即係知道係要幫手啊咁樣，咁冇嘅佢都冇曬嘅嚇，冇一啲元素嘅。 唯一撚到咪就係跳水咯，咁但係跳水嗰下喺大黃蜂嘅立場，佢只不過係開個車門推一推個女仔，其實嗰個力唔夠咯，即係我嫌係大黃蜂介入女仔嘅生活好薄。咁所以所謂嘅温情其實即係搵敲物燈唔 深，佢直情冇有冇愛情線啊？亦都 係 我初初好擔心啊！嗰個黑仔唔都係佢條仔咁樣咁原來唔係大黃蜂都係佢條仔係啦。 咁會 冇愛情線喺呢度原來 咁又係即係又係有啲失望。咁最後到 ending 啦，即係叫做啊，但係即係最後打咁又講佢點樣又話要有個通訊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好通嘅，因為你佢連大黃蜂就咁卡電啊，個收音機都可以令到博派嘅人知道佢喺地球啦。咁點解狂派吹雞要搞到又要用個通訊塔，又要搞咁多嘢先聯絡到？咁但係最後打嗰兩隻就打得係好粗同埋。即好快咯，即係我見我睇嗰場啊，譬如佢搵條鎖鏈鏈住咗嘛，藍色嗰隻啦，跟住後屘就咁拉條鎖鏈搞到佢分屍嗰下，咁我全場有啲嘩咁樣嘩咗聲， 咁啊，跟住最後又 唔止爆粗啊，點止哇？ 即係不滿啊！ 自暴嘅，係 啊，現場個情緒不滿嘅，即係不滿情緒。咁跟住後屘搞好耐， 唔係個悶字啊，唔係個悶字啊，係真係粗口啊，係 啦， 係 啦， 真 係， 係 啦， 粗口嚟 嘅，即係不滿。咁二來就最後到紅色嗰只就照繼續大個能力係大贏大黃蜂撳住砌嗰只噶嘛，又嗰個無端端咩原 miss 咁樣，跟住咩原來係射爆嗰個水閘啦，跟住衝滿隻船出嚟就咁撞，一撞撞都死喎，咁好奇怪，咁咪撞得爛咁樣，咁即係最多撞凹或者撞傷嘅啫，點解撞爆咗？咁嗰下又拗曬頭，咁 要死嗰陣就好兒戲嘅，總之。 即係太快，亦都冇過程啊！咁啊變咗就 試下衝入大氣層都唔爛嘅佢哋嚇，但係唔知點解要死嗰陣咧就砰一聲咧，仲兒戲過打爛個玻璃杯，係啦。 係啦，咁即係依類就好多都會出現咗喺套依套戲，咁我覺得就真係係即係個總觀都係因為佢係可能拍俾兒童睇咯，即係佢啲嘢想 其實真係係㗎，因為其實佢都幾多咧嗰啲兒童書㗎，今次呢個《Bubble Bee》系啊，即系佢画翻去做好得意咁嘅样，咁啊同嗰个女仔点样即系相遇咁，咁佢就反而唔系喺嗰啲战斗里，即系佢讲佢点样一齐去面对生活咁嗰啲，佢讲啲咁嘅嘢嘅。 咁啊就系咁啦，咁所以变咗我失望啦。咁但系当然我又唔系完全烂 代表咗即系唔系话觉得好好睇嘅嗰边嘅意见啦，系咪？咁但系芬芬就觉得几好睇嘅，咁又听落。 唔系我直头唔单止觉得几好睇。其实我觉得是好好看， 即是好过之前那么多集啊 ,Michael Bay, 咁等下芬芬又讲芬芬的版本先啦。 五集即有好多人说 Michael Bay 的第一集是好好看的。 是。 即不是说即是好看啦。 OK 的 ,OK 的 ,OK 的。 我是不得的，我真的 五集。OK 过后来那些嘛，因为后来那些话是越衰的大佬。 你当第五集是零分啦， 是 我当第一集都是得十分了。 即是你十分意思一百分满分喎，大佬，不是十分满分。 是啊是啊，我是完全不收货啊，对不 对？那但是今次这套大黄蜂啊，纷纷竟然是比。 因为我想我之前都讲过很多次，我是很喜欢八十年代的。 是。 他一开八十年代这个头出来呢，其实我已经加了分上去的了，已经。 哦， 是。 同埋他不是说那些扮八十年代。 是啦。 但是就做唔到八十年代嘅嘢嗰啲電影， 唔係 M 級喎，即係唔係真係無端端收音機調一調啊，聽到譚詠麟、張國榮喎， 佢係真係成個 mood 都變成八十年代啊！成我以為直頭我睇緊八十年代嘅戲， 即係好似嘅 節奏都係，佢連個節奏都比較慢， 係冇錯冇錯， 我覺得我睇得好舒服啊！成即係我因為啱啱對上嗰日就睇完《潛水俠》啊嘛，即係一套戲咧就冇得唞氣嘅，一套戲咧就。真係俾我可以慢慢欣賞到套戲，呢個我係中意嘅，其實係。同埋我覺得你話兒童向，其實我覺得唔係喎，係成套戲係講緊溝通嘅。 哦。 其實大黃蜂就係冇咗把聲，就溝通唔到。 嗯。 而女主角咧，就因為佢老豆死咗，佢係自己封閉咗自己，同唔同人哋溝通啊。 嗯。 即係點樣打破呢個溝通嘅隔膜？其實我覺得呢度係講得好好嘅。因為你見到個女主角是自己封閉自己啫嘛，其實屋企人對佢都 OK 噶，全部， 甚至 佢 個後父啊， 對佢都好好嘅。咁係佢自己將自己封閉咗，咁同大黃蜂係俾人封閉，呢個係一個對比嚟嘅。我感覺上 係 咁到最尾佢打破咗呢一樣嘢，我覺得好舒服睇得。同埋我都預咗唔會有大規模戰爭嘅，即係第一場其實俾我嚟睇已經係彩蛋嚟嘅。我覺得。第一場都可以冇嘅，其實。 哦 ，bonus 嚟嘅，對我嚟講第一場 係。我係覺得冇嘅，其實嗰啲。 哦。 因為我入場我就係要睇大黃蜂。係係。 因為冇歐柏文出唔得嘅，真係唔得嘅。 咁我都 OK， 咁嗰段都 OK， 我當睇卡通片得。係 啊。 第一集啫，嗰個係。 係。 咁我 OK 嘅，咁落到嚟，我中意佢啲集係冇乜其他變形金剛啊，反而係。 哦、 因為我看前五集咧，我成日分不清楚誰打誰嘅。 哇，係啊，係啊，真係 啊！你問下其他觀眾，因 為有堆爛鐵出嚟打，跟住就散曬咯。 係啦、啊，同埋打鬥場面，阿北打就話好流，但我覺得今次係打得精彩嘅。 會清晰利落，我覺得 係。因為上嗰五集，我根本就係覺得係兩堆爛鐵喺廢鐵場撞埋一齊啫嘛，全部都係。係、 嗯。 連嗰啲變形畫面我都睇唔到嘅，好多時。但係呢一集咧，我覺得變形係好細緻嘅。是真的你看得很清楚、 哦、今次是完全變形，因為他那些、大黃蜂呢其實平時呢褲計都在那裡，就是露蟹那裡，在那個 J 那裡的、 真係有部機械露咗出嚟，真係露蟹。咁你見到咧，佢真係係變到嘅，佢有一個變形啦。啱變過幾個我就唔敢講啦，但係就算連開頭嗰架似星星叫嗰架飛機，佢變架係咪嗰架係咪幻影機啊？佢變嗰架 Phantom 啊嘛。 應該係 F 四啊嗰架。 F 四嚟嘅咩？ 应该好似系 F4， 我又即系好快啊！我又 系好快睇唔得，好我因为我睇好似我以为系个 Phantom 啊，即系嗰个，但唔紧要啦，即系个旧式 Phantom 咧 ，F4 咪系 Phantom，F4 即系 Phantom， 系 OK， 即系一个旧式啲嘅战机系，但系以为幻影机系 Marcos 嗰架VF 系嗰时亚视咁叫，幻影机另一部即系现实中嘅另一部战机，咁好靓嗰部机嗰时模型好多人中意。咁佢變嗰個變形呢，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合理變形嚟嘅，即係佢係似返一啲日本嗰啲設計係佢變到嘅，你見到係、你見到佢點樣接埋點樣伸啲嘢出嚟嘅， 咁我覺得佢打鬥上面呢，佢係結合咗變形同唔變形嗰陣時嘅功效啊， 係 你見到佢哋打咗一拳飛咗出去呢，佢會變形一個飛機飛返嚟啊，即 係 唔會 仲係 一 個機械搭出去㗎，係同埋好似冇咗地沙嗰樣嘢嘛，你記唔記得以前咧好中意地喺度打怪獸，我唔知做乜㗎喎。 打 MMA 踢咗個 Bumblebee 佢會變成一架複製車，轉翻個彎轉翻嚟再變翻形。 嗱，根據阿 Michael Bay 佢哋嘅解釋，就話點解你咁中意碌地沙呢，即係以前冇中意喺地下度打關鬥，佢話因為要就翻啲人類啲高度喎。如果佢成日都企喺度，咁咪高過曬，咁咪出咗個鏡咯。咁嚇，哇！大佬呢個理由，即係我明你呢個考慮，但係佢成日碌地沙呢個感覺好差啊。 嗯，係啊。 但今次冇咗嘅喎，冇咗碌地沙呢樣嘢。 佢真係活用咗個變形系統啊，佢喺度。 似翻日本卡通咯。 係，我呢度我係欣賞嘅，其實我係好好嘅。 呢樣嘢似翻日本卡通嘅，係。 嚇好好，同埋因為個導演，我哋上次係睇嗰個叫做係咪叫酷布啊？即係 係係係， 咁睇到。 佢本身肯定好中意啲日本動畫啦。 導演係咪好中意日本文？ 肯定係嘅。呢個肯定㗎啦。 佢今次係將日本嘅機械人動畫。 啊！佢話佢係邊個大企業個仔嚟㗎？即係好有錢喎。Nike 啊，系啦， 哦， 系咯，系咯，系咯，佢話如果啊，佢賴嘢啊，呢次賴嘢啊，或者咩，佢就好慘啊，佢翻返 Nike 度做 CEO， 翻返做 CEO， 真係慘啊，真係慘。不過係嘅，你佢根本就唔中意做啫，可能佢真係中意做 導演啦，拍嘢啦， 畫啊，係咯，或者將啲日本呢啲嘢融匯到落去，即係。咁佢係做得唔錯㗎喎，我都覺得係。 因為上次你都睇得出去真係好識得日本文化。 冇錯啊，係啊。 今次佢係將日本嘅動畫，唔係機械人動畫嘅嘢擺咗落去，因為你好明顯你 Michael Bay 上次嗰五集。 完全唔得 嘅。 好外行嘅，你睇得出佢好外行嘅。佢對機械人呢樣嘢簡直係一毫無認識。 同埋 Michael Bay 嗰啲集數冇乜金屬感啊！今次個金屬感好強啊，其實就 我唔係講呢樣金屬感，我係話機械人同人嘅溝通啊。 係啊係啊係 啊， 係 冇 嘅。 阿Sam 做咗前三集，你同柯法文做咗咁多次朋友，你都感覺唔到佢哋有咩關係嘅。 係冇錯冇錯， 唔似我哋平時睇日本動畫嗰種咯。 嚇 嚇，我呢度 似啊。麥當邊個關係同個 係冇錯？ 你係覺得發展得好流暢嘅， 即係似翻啲日本動畫入邊嗰啲。有個機械人同個人， 我覺得佢將日本動畫嘅嘢擺咗落去，呢個我係覺得好好啦。咁同埋頭先講八十年代，咁佢用咗好多好多八十年代嘅歌啊。 嗯， 呢度咧佢一起歌我就起雞皮啦，因為嗰啲歌係陪住我長大嘅。 喂，起雞皮呢句嘢好唔八十年代喎，我哋八十年代講起雞皮呢係好得人驚啫，佢講起雞皮而家變咗呢係好正， 好好舒服囉， 而家係好正變咗雞皮，好奇怪嘅啫。 咁我覺得所以我對呢套戲個評價好高就係咁解， 係明解，係 係 係啦， 好 明我唔知明咗啦， 即係香港就永遠都係一八十年代就追啊，譚詠麟同張國榮啦，咁跟住就次次都要玩一次，點解會咩咁啱嘅嗰啲咧？陽光檸檬茶啦， 即係你係，啲嘢擺落去，你成個感覺、成個文化擺咗落去啊！今次 係啊，唔係呢啲咯，係咯，佢係真係做翻一個 feel 出嚟，係呢個八十年代發生 嘅。因為八十年代啱啱嗰個時期咧，應該係好興外星人嘅，咁佢變咗入去外星人落地球呢一個故事裏面啊。 嗰、那個女仔嗰、那個嗰、那個房度咧，好似係咪有一張係怪形嘅 poster？ 怪形啊，有張 怪形啊，好似係 係特色。怪形係嗰個男仔啊。 怪形係個男仔，好似 同埋嗰個爛鐵場嗰個老闆咧，係佢就話唔好阻住佢睇啊，我要睇解剖外星人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咦？ 啊、即係佢又可以食咗好多呢啲嘢落去㗎。 系，但系佢又唔系渲染嘅，即系佢系即系你愣到赖到嘅啫。 嗰、啊、个时期，系应该系同外星人接触系一大嘅事。佢亦都有讲话 first contact 啊，嗰啲。 嗯，冇错冇错冇错。 仲有将冷战又摆咗少少落去，咁我觉得真系反映到八十年代嗰、那个。 佢轻轻地摆啦，系啦，轻轻地摆啦。 系啦， 佢唔系摆啲重要位啦。嗯，明白。 系啊， 咁阿明又觉得点咧？ 系我就都都几满意嘅，其实就吓、啊，虽然中间有少少位就拖咗少少啦，同埋嗰啲家人啊，同呢个戏嗰、那个同大黄蜂嗰度嗰条线好似冇乜交集咁样。 即系个女仔嗰个屋企人嗰班啊， 系啊系啊， 系嗰班屋企人都好八十年代喎、 啊， 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个感觉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当唔好当佢系条主线咯，嗰班就当佢系啲咩啊调味啊，跟住之后系衬托翻嗰个女主角啊嗰啲嘢咧，就其实都 OK 嘅，唔错啊，嗰啲位就同埋啲第一场戏嗰度又真系醒一醒啊，嗰出对我嚟讲系 bonus 嚟嘅，因为咧。就我冇遇過有啲比較大型嘅戰鬥場面嘅呢一套戲我嘅預期，但竟然有場咁樣嘅嘢對我嚟講就有多啲嘢俾我預期。 已經係送咗送噶啦， 係啦係啦。 你預期一開場咪個女仔咪又買個車嚟咁咯，係咪？ 係啦，預期咪呢啲啦，或者揾嘢整架車，跟住之後又遇到啲乜嘢奇遇啊咁樣 咯。咁原來啲女平時又要做 waitress 嗰啲都係好八十年代嘅，你記得 Terminator 最初 啊？送餐嗰啲真係係 啊，即係要做啲咁嘅做啲咁嘅兼職啊，咁啲女學生咁嗰時啊 ，Linda Hamilton 即係 Sarah Connor Terminator 佢都係咁噶，喺漢堡包店，即係啲細路仔用整過去倒咗啲咩雪糕定咩落佢嗰個圍裙啊，我唔記得咗係咩嚟。唔知倒啲咩落去嘅？ 呢度都有倒寫嘢㗎，都一樣。 係啊 係啊，汽水都有翻少少呢啲嘢㗎，係啊係啊。 係啊，佢係啊，成拎嘢出去俾客人飲嘅時候，成扎嗰啲檸檬水，跟住之後寫曬落去嗰個嗰度啊。 即係呢種咁嘅場口咧，又有翻曬嘅， 係啊係啊。 不過即係當然，而家朋友睇未必覺得有咩特別嘅，即係佢唔知道呢啲原來係有啲咁嘅象徵意義嘅， 係。都咁、那個女仔演得都唔錯嘅，咁就佢同大黃蜂嗰啲關係其實都演得幾好。不過就我略嫌咧，可能我吹毛求疵嘅時候係嗰個大黃蜂嘅設計嗰啲動態，佢唔係太懂得運用嗰眼嗰兩眼閃燈咯，真係。 嗯。 即係嗰度其實如果你識得用， 眼燈咧，你 講咧。識得用佢變色啊！或者眨下眨下， 隻眼 眨下眨下， 佢就利用咗個眼簾啊，佢唔係用個眼個燈啊， 佢係。係啊，咪佢眼簾啊，仲有呢啲嘢，你可以捕捉到唔同嘅感覺出嚟，佢嘅反應，佢又做得唔夠啊，做到基本咯。 即係小老寶咁隻眼會有表情噶嘛，應該。 係即係好似即係好似有一套戲咩？辣手回春啊，咁样嗰套咁样嘅懒懒地，但系佢见到嗰架汽车咧，好似有啲嘅，好似 即系好似急救啊嘛，急症室咁噶嘛，系嘛，会想啊， 系啊，即系例如佢流眼泪，跟住之后佢喷啲水出嚟啊，咁样嗰啲车会吓讲嗰啲，佢要冇呢啲嘢，但系佢用嗰两眼灯同埋眼帘啊，嗰啲其实都可以有多啲嘢玩。 我系你话冇用到眼车头灯啊，我以为你话系咯，咁我觉得系女主角冇用到个车头灯晒啲，系咯。太三个 Bubble B 冇用个车头灯，呢个完全冇卖弄呢样嘢噶，即系唔系好似阿 Megan Fox 咁咧，系咁喺度跑嘅慢镜，又动又动又。嗱，我嗰时咧，我问啲人咧，哇，点解咁中意变形金刚嘅？有冇睇几次？个鬼睇变形金刚，我睇 Megan Fox 啊！嗰啲人都唔系入去睇嗰啲机械，因为佢睇条女。好，我識幾個人都係咁啊！哇，咁啊睇幾次變形金剛咁，你咁啊中意變形金剛嘅咩？唔係啊，條女正啊嘛咁。哇，嗰啲慢鏡，啲慢鏡幾正咩？邊啲文啲喺度跑嗰啲咯？啊，頂你！哇，嗰個變形 個變形啊，喺度係咁左右蕩蕩蕩嗰個變形啊，佢主要睇唔係睇啲機械人啊。系，咁啊，嗰两盏头灯咯，我就系问紧。咁今次又反而女主角又冇卖弄呢啲嘢嘅，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就完全冇嘅，系咯？ 最多咪短裤下咁样嘅啫，咁 系咯， 吓， 系咯， 啊，跟住同埋啲战斗场面，其实我觉得拍得到又系八十年代嗰啲咁嘅感觉啦，咁就同埋佢打起上嚟咧，其实就清楚清楚嘅，其实就啲。 即係反而有啲動作睇到，就唔係兩嚿鐵。 睇到，其實佢有諗，佢有諗過點樣去打嘅。其實就嚇，仲有我成日都提及過啦，就係嗰啲嘅金屬感咧，其實係幾靚幾強嘅，真係好好真咯、啊。嗰件事就 即係有重量感嘅嗰樣。 係同埋重量，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唔係話刻意整到令立立好乾淨啊，有啲污糟糟少少咁樣咧。你反而仲真啊、那個感覺係。 哦，咁啊係㗎，係㗎，係啊，你越新淨越靚越假嘅。 係啊，所以就同埋有一樣嘢啦，就你都提及過㗎啦，就係佢個變身嗰啲 detail 咧，其實就係咁多集變形金剛嚟講，我絕對係最好嗰集啦。咁就係啦，呢一樣嘢。 同埋佢變咗唔同嘅車嗰陣咧，佢身上面嗰啲件都唔同咗㗎喎。 係啊係啊。 佢咪變個吉普車嘅最初，咁個吉普車樣嗰陣又唔同㗎喎，佢機械都唔同個樣㗎喎。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啲嘢設計就其實已經係我有啲嘢覺得佢。有沙石嘅地方，呢啲嘢全部都已經冚過曬， 濕靚曬啦，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嘅評價係都唔錯嘅，不過就梗係唔及水行俠啦。不過阿芬芬，你又覺得仲正嘅水行俠嘅，係咯？ 係，我覺得係嘅。咁啊，潛水俠俾人再講啦。咁 我忍住講啦，係啦，係啦。 咁啊，新年啊講埋啦。咁啊，覺得點啊？ 唔係，我未睇喎呢套。 嚇？咁你個網版都冇睇咩？網版未有睇咯。 未得閒睇。 你都冇睇到？哦，咁啊算啦。OK。嗱咁其實都係啦，呢套我諗佢都設定都係當 family 入場嘅，所以佢有照顧到小朋友，唔會話悶嘅。咁同埋你賣得玩具，冇可能唔遇有小朋友睇啊，係咪？你就算以前嗰幾套變形金剛，你都有遇小朋友睇嘅。咁啊，今次可能呢套就更加即係落多咗，即係啲得意嘢咁解嘅啫，係咯。咁同埋你要留意佢今次用嘅福祉啊嘛。所以其實架車咧變成機人嗰只，其實佢好細嘅個機人，其實個機人好多人都係得三米嘅啫，你睇下咧，其實個女仔，一個女仔企喺度，其實個都係你嗰個邊個包邊咪兩個人咁高咁嘅啫嘛，佢唔好大嘅。係 啊， 多 啲左右咯。 即係其實比以前嘅包邊更加細嘅喎，即係 細粒 就 係 舊嗰幾套 比例上細粒。 咁但係咁樣咧，你咪覺得佢親切啲咯，同埋同人係靠接落，佢唔係一個高高大大到好大隻嘅嘢啊咁咯。 就拍住阿柯柏文嗰陣，真係覺得佢好似個小朋友咁 樣。係啊，真係個距離感，真係有嘅，真 係 有嘅。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嘅呢啲嘢都係咯，咁啊係咯，睇咗兩期嗰啲時裝雜誌啊，你覺得個女主角係靚啊？套戲入邊就說服唔到你㗎啦，睇 多兩張相都已經啊， 睇多兩張相，呼咁樣係嘛？原來靚女嚟，咁又唔同係嘛？雖然套戲入邊影到唔靚嘅，唔知點解即係影得佢比較比平時差咗嘅，唔知點解嘅嚇，係咯，咁啊 ，OK， 好，咁啊都冇嘅，呢套都點都值得大家一睇嘅，喺節日係咪？ 哦， 係啊，尤其是 family 咁都值得睇呢套，其中一套係咯，即係除咗啲真係動畫之外，咁呢套係嘛都 O OK 啦，係咪？帶小朋友入場應該都適合嘅，係咪？ 唔係細路仔中意嘅，因為佢得意啊嘛，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即係細路仔出嚟唔會話悶啦，係咪？睇完呢套係咯。 但係佢到佢大和風戰鬥嗰時候又幾暴力嘅喎，其實又。 係咩？哦哦。係會唔會機械就唔緊要啦？係咯，佢唔係。 係咯，可能因為冇血出就唔覺得。 係啦，即係雖然喺香港地就。 軍師嘅張人係。 喺香港，如果你喺無線播就可能要 cut 㗎嚇，唔係講笑嚇。 唔係講機械都要。 我記得嗰時唔係真係嗰時佢哋喺無線播高達。是啊，一剑斩到啲渣姑个头竟然 cut 咗。 呢部就好多都系断头啊， 但系只渣姑冇咗个头周围行嗰阵，佢又影翻嘅。 O K， 不仲恐怖咪仲恐怖呢下，我唔记得渣姑定吉姆啊，即系总之系佢哋嗰啲流罗机冇咗个头周围行，佢又有嘅。系呢下唔吓亲细佬反而吓，哦斩个头啊吓亲 ，O K。咁跟住 GP031 個炮啊，懟落去啊司馬部機度啊，即係一開炮嗰下，嘣一聲，成段氣 cut 咗， 你就見到佢打打下，突然間佢已經死咗啦！咦，咩事？而當時咧有一套另一套卡通片，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嘅，即係啲唔係好出名。每一集啊，每一集個男主角每一集喎、啊、出絕招，跟住就冇咗噶啦，冇影到發生咩事，完咗啦，已經打完啦。嚇、啊，咁你唔好播啦嘛，直情成套劇。 大佬，即係最多你 M 咗佢咯，好似香港就 M 咗，即係城市行成人觀看咯。 得 個 喎，咁樣。 唔知啊，佢哋有一排係即係剪得好勁啊，即係成哇！我呢啲其實有幾，即係其實有幾暴力啊，可以。 嗰陣時嗰啲鹹蛋超人咪全部唔使播。 哦，係㗎，而家真係唔得，因為而家你見到真係咧，依家啲鹹蛋超人咧， 斬手㗎嘛。 依家就算睇翻日本鹹蛋超人咧，佢都唔係咁嘅，都唔會再係咁樣。 變咗碌碌㗎啦喎。 冇，佢都係穿穿穿，跟住佢咪砰爆炸嘅啫，即係總之好乾淨利落嘅。係啦，唔會甩咗個頭，跟住仲要噴血嗰啲，唔會有啲咁嘅嘢睇㗎。 嗰時好恐怖㗎。 係咩？嗰時我哋睇到好爽喎。係 啊，嗰時覺得好爽啊。 係咯，唔恐怖喎，係咯，過癮喎，覺得。 嘢嘢都係斬個頭出嚟㗎。 系咯，嗰时真系唔觉得恐怖噶，有咩恐怖啫？唔系人嚟噶嘛，怪兽。 但系而家一定俾人投诉啊！ 同埋你都冇当佢真噶啦，你觉得佢都系一只公仔嚟嘅啫，即系你唔通真系以为佢系一只生物嚟嘅咩？系咯，咁唔知啊，系咯，嗰时以前我哋分得好清楚啊，系做戏啫嘛。咁但系而家就唔知系咪啲人真系咁玻璃心定咩事啦？吓，即系如果咁讲，即系呢度大黄蜂。即係分分鐘係屬於不適合兒童觀看，咁佢而家係 PG 定乜嘢咧？咩嘢分類嘅咧？而家 我諗佢應該二A 啩。 二A，OK，、okay、即係可能大黃蜂戰鬥嗰陣要揞眼嘅係嘛？即係啲細路仔用眼，會唔會啊？唔係 啊，二A 啊， 真係二 啊， 真 係 二， 係咯，死咯！大黃蜂長期唔戴巴係嘛？露咗個車頭燈出嚟係嘛？ 唉，唔係啊，個女主角用除過個車頭燈落嚟添。 Oh no！ 唔 係 除女主角車頭燈，係除大黃蜂個車頭燈。 哦，係啦。女主角除車頭燈，我真係要睇啦，係就係咯，真係要睇下。 會除咗車頭燈嘅話，除前面。 除咗車頭燈個罩，係。 除咗個罩落嚟咯。 係咯，係咯，唔要睇，真係要睇啊！ 一邊一大一 路。哇！一大一路，即刻諗起啊，東方星啊，大佬。 系， 咁啊真系要揞眼啦，家长指引真系要系咯。O K， 我谂系个家长自己谂多咗，我就去睇做咩事咧？有咩问题？有咩问题？啊个车头灯有咩问题咧？系咯，其实分尸好闲嘅啫，系嘛？即系对佢嚟讲啊，机械人嚟嘅啫嘛，咁啊，嗯，其实细路仔其实冇嘢嘅，可能啲大人自己即系谂多咗嘅啫，系咯。 系啊， 好，咁呢套好节日介绍俾大家啦，大黄蜂。